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不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职场有高招呢，就是特别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来为收音机前各位职场当中有困惑的朋友支支招。当然这个招呢未必适用，我们一定会尽心，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所以呢，在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请来我们一位支招顾问。今天这位支招顾问啊，我之前跟他打电话邀请他来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节目的流量就靠你带了。杨石头，掌声欢迎石头。 大家好，大家好，我就是人见人爱，车见 车见爆胎， 车见爆胎的智力胖子杨石头。很高兴来到这一个新开档的节目。然后我也期望呢，为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努力。在奋斗的路上，你有两件事是不可缺少的。第一叫巨人的肩膀，第二就是垫脚的石头。所以期望你能够搬起石头垫好自己的脚。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石头我们俩认识有快10年了吧。 对， 快10年的时间。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家人是在电视上看的他那个直来直往，他做这个邀约的这个企业方的代表。然后我妈妈看这个电视的时候就说，呀，这小伙子雪花一咕噜一咕噜的，就是他的那个金句啊，总是一股脑一股脑的往外涌。然后就说这小伙子不错，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啊，就是恨我结婚早。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和石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了，更多呢是在工作上，如果呢有一些困惑，或者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我自己琢磨不定的地方，我会实时的向石头来请教。那今天呢，我把石头他作为我的朋友，我请到节目当中，就是希望他能给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新入职场的朋友来支招。所以如果各位有困惑，也不要忘了告诉我们。 我原来一直认为啊，职场的奋斗中间啊，30%靠运气，70%靠打拼。不对，应该是准确的讲叫，70%靠运气，靠打拼，30%靠运气。现在加了你的那个摄像头，我就明白了。还有90%要靠颜值。 那所以我没必要再直播了，是吧？我担当不起。鉴于石头呢，他这种身份也好，他的情感经历也罢，就是关于 什么叫情感经历啊？我 困扰也可以来咨询。反正他好不容易来一次，不问白问。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就是猎聘网旗下的专业校园招聘平台。昨天呢，听我们的投资人说，猎聘网呢对我们节目是非常非常的青睐，也是给了我们在起步阶段很大的帮助。他们愿意拿出大量的，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职位来供所有在校的学生来应战啊，就是他们会拿出一些优质的校招和实习岗位，像产品的经理，还有新媒体运营，现在呢都在热招当中。有意向的小伙伴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职场有高招，实时查看我们的招聘信息。另外呢，想要回听和回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登录墨尔 FM 来搜索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音频呢会在节目播出之后上线墨尔 FM。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职场潜台词 啊，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石头，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然后上节目，我这个耳机真不争气，今天你说有视频直播也不给我点面子。 不是，你见着我主要是有点慌。 对对对，慌乱了。这个我问一下石头， 嗯，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看我化妆吧？ 你化过妆吗？我对不起啊。 所以今天你也没看出来我化妆了吗？ 不重要，你化不化妆都不重要，反正我是习惯用目光抚摸你的素颜。 我要提醒一下，我先生也在听节目，适当的注意一下尺度。 这个不重要，有那么多人欣赏你，对吧？有那么多人的这个愿意看到你这个珠圆玉润，但是呢很有这个柔软的坚强和坚定的弹性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各位听众，你听出这是潜台词了吗？你听出他的弦外音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潜台词，你能听懂吗？因为石头呢，他自己也是从职场新人打拼过来，然后现在有自己的公司，从最起步的这个年轻的创业公司到现在呢，已经在业内有一定的资历了啊。石头呢，也是自己作为这个职场目前的这个 boss， 所以我相信这个话题呢，能够让他和我们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职场朋友能有更多的碰撞和共鸣。所以呢，也希望看到大家实时的互动啊。我们 讲的就是这期讲职场里面很多话题嘛，这期讲是说都不会话了，是吧？ 没错，就是说都不会话了。就是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这是一个，你能不能听懂别人并不很明白的话，这点很重要。所以呢，刚才石头也说了，他就是对于我化妆这个事儿，他包装了很冗长的一段话。各位，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弦外音？这首先就是一咕噜的职场潜台词。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感谢我们的编辑团队，这些小伙伴很用心的在做每一期的话题啊。我问一下石头，我们都说这个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嘛。 嗯， 你在这个刚到职场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别人说的话，你觉得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可能遭致了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一个后果，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最早啊，在外企的时候有这个，其实更早的小白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就是腿勤、嘴甜、腰软。 嗯， 所以嘴甜这件事情其实用不着听话外之音， 嗯， 更多的是说对男士呢，抓紧去好好请教， 嗯， 请教永远是对男士最好的恭维嘛。那女士的话呢，就要永远不要忘记赞美。 嗯， 那马屁是空洞的，赞美可是具体的啊。 所以刚才珠圆玉润这四个字已经把我惹了。OK， 我跟你讲，这个时代柔软和圆形永远是最美好的一种表现。 哦，好，谢谢。 赞美啊，然后呢，就那小白就是这个阶段过来的哈。啊，到等我后来在澳美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是。他是美籍香港人， 嗯， 然后呢，他其实很多语言的沟通中间会，我会发现跟他有障碍， 嗯， 比如说他后来要离职，后来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公司， 嗯， 我说你看这老总姓战啊，怎么，后来呢，他就只给人发邮件，但是呢，他是不会去跟人约见面， 哦， 后来我说你怎么这么久了，你也没有一个结果呢？他说我就是发了个邮件没回，我就没见了。我说树怕剥皮，人怕见面， 嗯， 不知道吗？对吧？见面会三分情啊。 嗯， 他点点头，然后跟我说， 见面很好啊，为什么要怕呢？所以你看，树怕剥皮，人怕见面，他就觉得他是怕的。 嗯嗯， 所以这个就 抗拒这个事儿。 不是，我是打个比方嘛。 嗯嗯， 你看人怕见面，人只要一见面以后呢，他就熟络感就有了吗？所以你要见面吗？他说哦，见面很好，为什么要怕呢？ 哦， 对吧？所以他就没有明白在这个中间的形容词用法。嗯，后来有一次呢，他去上海吧，然后我说我派人给你安排好接你，我说那个接你的人姓贾，他说姓贾，我说就是贾宝玉的贾，他说贾宝玉我不认识他，我当时又快哭了，我也不认识他， 所以就是因为地域的这个差别，你们在沟通上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对对对， 哦，那就是互相都听不懂对方说的话呗，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对，你得把它很浅白的， 嗯， 我发现我知道我原来在外企中间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话呢说的浓度有点高，以至于翻译都很难翻译， 哦， 对吧？什么臣以能为能啊，君以无能为能啊， 嗯， 这翻译就没法翻译了， 就是在外企是特别忌讳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文言文的，但是你又特别想，就是你看我是一个有文化的小伙子 啊，哦，对我多有深度啊，对吧？ 所以这个是石头他最初阶段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然我觉得这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他当时是也挺好的，命运气很好，就直接进到了这个奥美这家公司，所以 您运气也不算好，就是要争取了很久， 也争取了很长时间， 对啊， 但是很多人都在争取啊，并没有像你很顺利的最后就入职了嘛。 嗯，也对也对，当然你要知道一定是会碰见有一些欣赏你的开恩的前辈， 嗯， 啊，给这个给你打开机会之门， 对，你看大家看出来石头的高明之处了吗？他听出我的职场潜台词了，就是我是告诉他这个事儿我说定了，你就不要再否认了，他说也对也对。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默契的，因为我们确实已经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对于一个刚到职场或者在一个环境当中并不是很熟络的职场当中的从业者来说，可能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职场困惑，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具体一点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小编给准备了这么多具体的潜台词，如果不把这些词跟大家说出来分享有点暴殄天物了，所以我是非常认真的，其实我是习惯脱稿的脱口秀，但是我今天呢要把他的每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具体到问题上， 哎，对啊， 对吧， 他把这个每一个话都理出来，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嗯，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做得不错啊，继续努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嘛，你觉得这句话是领导在夸你啊，还是他有其他的用意呢？石头，你我觉得你的很多重的身份特别有利于解答这期问题。 香水啊， 嗯， 可以闻但别喝， 嗯 啊，这个话呢是属于正常的话， 嗯， 因为呢如果是他要认为你做得很棒的时候，他往往会就具体的点来跟你说哪块为什么好，我为什么认同， 那 要，像这种你很有潜力啊，好好干啊，注意有些是客气，我们很容易就把客气当尊重，很容易就把尊重就当认同， 嗯， 这可能是在职场中间要小心的事儿。 嗯，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有一个姑娘叫小敏，她在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然后这个小敏呢，她这个刚到这家公司的时候，这个老板就跟她说，这个我们这个公司规模不大啊，但是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你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熬了三年，她就发现呢。一直在亏待他，然后一直在加班，也没有什么升职加薪。后来呢，三年之后，很多同事都跳槽走了，他还在这儿，因为他就一直记得领导当年那句话：“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等好的那天不会亏待你。”结果他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好的那一天，就是真的有好的业绩的时候，领导还是在没有善待他，这点让他很头疼，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解读领导的这种客套也好，寒暄也好，还是说暂时的糊弄，他应该怎么认识这句话？ 也自己是一切的根源。 嗯， 刚才那个案例中间， 嗯， 根本不是老板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 小敏的问题。 对， 嗯， 就是人有两个伤。啊，就是所谓情商嘛，啊，我们说智商了，情商呢说是分成两层的，一层呢叫外商，跟人相处的能力， 嗯， 那自己有什么意愿嘛，或者是不憋着啊，情商差的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容易生气， 嗯， 第二呢就是容易感伤，容易郁闷纠结，所以他是第一个跟别人相处的部分，第二 跟自己相处叫内伤。 嗯， 那你跟自己的相处的时候怎么能够在内心握手言和？如果我今天就是做这个事儿了，无怨无悔了，就别怨老板。 嗯， 如果心里有怨言赶紧跟老板讲。 嗯， 对吧？那你如果本身我没有选择，我只能在这儿能力如此，那就别抱怨。 嗯，所以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公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创业公司，现在的企业规模还不错。他呢是到各个部门去听员工年底的一个心声，也是对这个当值的这个部门中层做一个民意调查。结果他万万没想到，在一个部门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构成群体当中，年轻人怨声载道。然后呢，他就觉得跟他当初的想象不一样，苦累又没有拿到相应的这个薪酬报酬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本来是想在那儿听半个小时，后来变成三个小时，就一上午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都在各种吐槽，对领导的不满意，对工作环境的不满意， 正常。 最后那领导就说，其实还有更适合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呢你们待得憋屈，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不留你们。 那这老板也蠢， 也蠢，你觉得？ 这个话呢是带着气的。 嗯，对对对，他是带着气的。 如果你带着气的话呢，其实智商就会为零。 嗯， 像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就像那个，我知道你是个好的主持人哈， 嗯， 说不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不说而说的时候。 嗯， 对吧？其实能心领神会嘛，最好的沟通是这样。 嗯，那会控播的，亲爱的，就不能不说，你知道吗？再水的话我都得说。 好，那他回到跟小伙伴沟通的时候， 嗯， 务必别站在自个儿角度， 嗯， 务必站到对方的角度，站在他身后，用他的眼睛看世界。 啊， 对吧？因为实际上呢，对小伙伴来讲，驱动他往前奔跑的只有四件事儿。 嗯， 并不是你们企业的理念，并不是你所营造的所谓文化。第一，钱。 嗯， 第二名，第三成就感，第四自由度。 你总得给人家一样。 不是，这四个是他内在的动力。 哦， 所以有些时候你是要主动的把它变成一个像是娱乐但又不是娱乐的环境。 嗯， 才能往前奔跑嘛。 嗯， 对吧？所以这些老板回到说话这事儿的话哈，他应该尽可能让他流淌出来。 嗯， 流淌出来，然后跟你说，我跟你想的是一波了，我也觉得是可以更好。 嗯， 哎，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变得更让我们一起更有成就感。 嗯， 就像一个孩子，父亲说写大字练书法，对吧？那孩子抵触，但是妈妈跟他说，嗯，你看嘛，咱们家墙挺空着吧，那很多来客人如果能看到你的书法，那爸爸妈妈还你都是很有面子一件事。对啊，那我们要不要写好？你看他从此开始练。 嗯， 你要激发他的内动力，跟他一起。刚才谈到就是老板本身对小伙伴的这个理解不够，如果开始抵触了，那就是意气之争了嘛。 嗯，所以也是老板有点孩子气了，在这件事情处理上。 这老板肯定是男的，或者是女的。 男的， 男的是吧？ 嗯，我希望他没听到这期节目。同为朋友，砸了一块石头，杨石头给我这个朋友砸了一块石头。这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这期直播，你就全当成全我了 ，OK？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我认同，就是给他充分的疏导。你先让他就是把他的心里的所有的不满意啊，甚至是愤懑呢，先让他做一个特别好的流动，流出来。我堵不堵是我的，是我的事儿。 可能为什么说有情商有外伤跟内伤呢？嗯，自己啊，别人疏导完了，吐槽完了，你自己还得去化解。 嗯， 不然的话全遇到自个儿了，对吧？像有些节目主持人的老师啊，这个是一些情感，然后一肚垃圾出不去，自己反而抑郁了。 那，对，很多都是这样，包括一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有抑郁症的，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们去做一个这个疏导，所以才最后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还记得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吗？ 是啊，我们主题要讲说话嘛。 对啊， 对。然后现在发展到沟通了， 嗯， 发展到怎么理解和对方了。 对， 好像有点偏。 对，所以我看一下还有人在关注吗？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在守候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啊，有一个朋友叫小伟。他说如何具体的去夸赞，当然他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去吹捧领导，他觉得这个是在职场当中他比较困惑的。其实这个我们很多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 有的时候呢，他看见领导，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女领导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或者拎了一个很好看的包，他想去表达，但是身边有其他的同事，他又觉得这个话我说出来合不合适，本来我是由衷的一个赞美，但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在溜须拍马，领导会不会也不舒服，你觉得这样的顾虑有意义吗？ 分成两层哈，一层刚才想问说我怎么能够去赞美啊？那如果说你本身是为了拍马屁，对，你反而不如站在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保持一个欣赏，可能更容易自然一些，那如果本身你带有目的，觉得说我其实是想说我怎么加薪升职的事儿，肯定这个是他的主要的心理一个心结嘛，好，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盯着这个高老板的眼睛啊，然后说，高老板，您觉得我长期没有加薪升职，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注意，只要他开口，实际上他已经带着孺子可教的心态告诉你了，然后你的意愿已经被植入到他的头脑里了。面试的时候也可以如此啊，面试官问完了以后，你要加上一个问题补回去，面试官你好，您觉得我如果面试没成功，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面试官说：“我也不知道。” 不，他一定会知道，对吧？如果我的面试成功了，您觉得我怎么符合您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呢？只要他开口，实际上你中选几率极大。这就是以 就是变被动为主动， 对，以问的方式，以心智代入的方式把信息传递出去，但是又不伤人家，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加薪升职不加，对吧？我就要走，老板就会抵触嘛，走，赶紧。 那你自己有没有对员工许像类似于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就是明着说这样的一些许愿的话？ 我不会那么笨，就是这个不会亏待你这个词儿本身是无法量化的。那我往往会设一个共同往前行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半年后要有一次 review， 要去调整了薪资啊职位啊，我希望你能提前跟我一起来聚焦那个目标，我们两双眼睛看这个一个目标吧，但是中间你缺几个台阶，有什么需要我会配合。 好高啊， 没有，他在一起，就人是在奔跑的路上，他跟你一起往前，你要光说一个我不会亏待你啊，这中间有巨大的双方不认同，就是大家的期望值不一样啊，是吧？我觉得我应该15薪吧，你才给我13薪，可劳动法从来没规定你说一定给13薪啊。 我觉得我请你吃顿饭就没有亏待你啊，但是你不认为这顿饭就是对我好了，对？ 对呀、我花时间跟你吃饭，我还很大的时间成本呢。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就没有意义。 把目标确定。 好，这是石头给我们的一个解答啊。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是上线的一档新节目。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多种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来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支招顾问是杨石头，那智立方的杨石头。哎，你这个企业现在名字也换了是吗？ 为什么换呢？ 集群什么？我记得 是 因为有车立方，有车立方，有智立方公关，还有智魔方、智立方城，它多元化， 所以就集群了。 就是集团的公司，从商业角度，集团是控制的，在子母公司，集群是兄弟的，打群架的，对吧？有好多好多平行的公司一起来配合，在不同的角度。你看航母战斗集群吧，它第一就是彼此配合，第二呢是独立运营，第三就合力支持，它是这种组合。 所以你的企业名字也是一个潜台词，就告诉我们是在合力做一件东西。 哎，就是它，你可以单点这个单体的项目，也可以一起来配合，所以它全称是智立方。品牌营销就传播集群，就想做了一个广告。 对对，那个广告你倒是可以做，广告费到时候走时候拍外面桌子就行。我这是一个坑，你入坑了。 对， 所以今天呢跟石头我们要一起聊的就是职场潜台词，你听懂了吗？因为在职场当中咱中国人说话一向都是这样，很含蓄嘛。你不是特别愿意表达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意图，但是你又觉得这话憋在肚子里难受，他就会把这个话做一个包装。但是你的这个包装呢，对方能不能领情，然后最终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在这个一来二往的这个互动当中呢，对两个人都是一种考验。那今天呢我们跟石头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职场潜台词。刚才呢我们也解答了一些这个朋友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编辑啊，给出了另外一个职场潜台词，就是公司晋升空间大，那以后你的升职机会很多。石头，你觉得如果你是老板，你说这样的话的话，就是假定现在这个话是你说的，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希望能够长线的在这儿扎根嘛，以此为事业，能够走得更长线。其实对企业主和其实没有员工了，像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大部分都是合伙人，从理念上要变成合伙人啊，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呢他随着他的成长的话呢，他走得越长，对企业的贡献就越大。所以他说升职空间呢，往往是这，比如说他是小伙伴，执行级的，开始怎么变成客户级的，客户经理级的，然后再怎么上到总监级的，再上到总， 所以其实还是对这个人是比较认同的，对他的工作能力各方面。 不一定。 哦。 就是你要需要给他去画好，他左边是就像一个梯子似的，左手是有意愿，右边是他的能力，但是中间是一个格一个格的爬。 嗯。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经历。 嗯。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鼓励的词汇。 嗯。 但不代表着你升职加薪。 哦，就是不代表着真的是对你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就看着这个小朋友还挺乖的。 很大层面认可，这根本就不是来自于老板，来自于周边人。 嗯， 我记得呢，智力方刚建立的时候哈，有道的这个市场总监啊，就是有道搜索，那个是也是我以前在奥美的时候的一个总监。 嗯， 那么他来智力方帮助我的时候，协助我的时候，我说我恐怕不能给你总，你当了这么多年总监了，我可能还是给你一个总监，对吧？我希望能服众。 嗯， 他看看我笑着说，嗯，放心，石头，用不了两个月，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头。其实根本就没用俩月，大概一个月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链接者，所有人都会觉得他特别好，就一定要把他顶到上面去。我也就顺手推舟，变成 leader 了，变成头了。 所以就不有的时候不需要说那么多，就是你彼此有一个默契。 对，人跟人之间会形成一个 chemistry， 就化学作用。 嗯， 然后慢慢就会形成谁是头。谁是意见领袖？ 嗯， 给不给那个头衔已经不重要了。 嗯，所以我听了这个话，我还是蛮欣慰的，就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某一种默契的这种打造。然后只要石头能保证每期来，我们这个节目流量被带动起来，指日可待。我在这儿又等着你呢。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 好好，那刚才呢，为大家这个梳理了一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职场当中你可能遇到的一个潜台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小伙伴准备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等等，在你那个问题之前，我反思一下刚才的问题哈。 好啊。 我们容易把刚才的那个当做虚头巴脑啊，或者是有些马屁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老板也没有很诚意啊。 嗯。 我倒觉得回归一下本质。 嗯。 在职场工作中间，它分为四个层级。 嗯。 叫做对好高妙。 嗯。 实际上，对是第一位的，对吧？先不一定要去寻求所谓高啊、妙啊。化寒激风啊，刀背藏人呐、啊，这种境界， 嗯， 先把对做好， 嗯， 对这件事情哈、啊，尤其是在职场中间，尽可能的听得仔细，写得认真，听得清楚，说得明白， 嗯， 实际上执行级这16个字很难， 嗯， 那是16个字吧？思思一说对了， 数学，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要考我， 是、啊，那把这个呢，就是在你准备要去。有效和准确表达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说话，你是在帮助对方记住你的话。 嗯， 所以要尝试着用点列式，你有些时候可以先写一下。 嗯 啊，然后呢，或者如果我们来不及写说的时候，尽量是点列式。 嗯， 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其实你可能想的第二、第三还没想好呢。 嗯， 但是你要用点列式的方式，对方更容易被接收。 嗯，你是说我刚才那段广告词吗？ 啊，不是，我是。因为我担心一会儿我们在支高招的时候啊，忘了根本，就是都是让人家变得怎么更加圆润了、圆滑了，这个不是我们的初衷。 没错，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上半场呢，主要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梳理，就是我们可能会听到的潜台词。其实，在每一个梳理当中呢，石头都会给他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就是在给大家支一个招。那我们到最后呢，也会在我们特别的这个板块，就是现场来支招，为大家做一个梳理。你想到的。我都替你想到了， 哎呦， 这就是十年朋友的默契。 哎、 你没想到呢，我也给你想好了， 好， 就是把钱拍在桌子上。投资职场有高招， 职场有高招绝对有空间。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你想想，610万大学生嘛，现在670万毕业、 嗯， 对吧？为什么企业找不着合适的人才？为什么大学生找不着自己更这个心仪的工作？ 嗯， 很大层面上中间有一个断档。 嗯， 就是职场训练。因为人家招的是岗位上的人，不是招的人。 嗯 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中间，岗这件事儿就不止技术啊，对吧？还有你的素养。 嗯 啊，职业化跟专业化两件事儿。 好，那刚才呢，我这个要问石头请教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会听到的， 嗯、 谁，你觉得呢？ 啊、 嗯，比如说高丽，你看他这个方案出来了啊，来大家都说一说， 高丽你先说，你知道我最怕听的就是这句话，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想法，你先说，你觉得呢？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是领导的一个真的是想听到你的说法，还是说他是对你心里有一个预判，然后他想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力？ 不是，你想多了，它是两个原因哈、 嗯。 第一个原因呢，往往呢是需要做民主状， 嗯， 也许他心里早有定论， 嗯， 但是呢，尽可能让大家凝聚共识， 嗯， 啊，所以呢，大家说一说吧，啊，这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啊。那大家可以聊。第二个呢是不确定性，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客观，只有各自的主观， 嗯， 那么他就想说，哎，从别人的角度中间瞎子摸象嘛。那是不是更好的能够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它也真的是需要被验证的。所以如果有人领导哈、啊、跟你说来说说你的意见吧，完全不要切， 嗯， 直接明确的一二三四，尽可能把逻辑讲清楚，他会高看你。 嗯， 你要是说哎呀我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挺好的， 三次、哦、没有两次三次那就没意义、 嗯、 我觉得挺好的，没意义。 嗯， 就是你要夸一定好在哪儿，为什么？ 但是尽量不要说去有问题的地方，是吗？ 不是要说呀， 也要说。 对、哦、就是你要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不够好的时候，你可以当然可以方式上是说，我觉得这个画面是不错的，挺好的，这个挺符合在三线市场中间的这个沟通的环境的这个、 嗯、 表达了。 嗯， 不过如果能够把 logo 加得更大一点就更完美了， 就捧杀性。 不是，其实我发现这是我家人有些时候在跟我沟通哈，他因为让我姐姐跟我沟通的时候，他不会说，是说你好多事儿没做对， 嗯， 他会说，哎，如果你把那个事儿做了，你就更好了。注意，后者是积极的， 嗯， 对吧？建设性的。 所以姐姐比你其实会说话，你不是在节目里碰到过，你在私底下你从来没有个柔和的跟我说过什么。 哎呀，对高丽来讲，就我觉得永远不需要这个。 好吧，打住。那我们刚才呢，马上就有一位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请石头现场支招了啊。我们在这个一直播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小鱼，他说：“石头老师好，我特别喜欢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东西。有一次，一个杂志社的老师用他们的平台转了一篇文章，我当时特别高兴。他说呢，可以转发，我特别开心。后来没隔多久，编辑老师问我，你怎么不转发？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平台不够大？没多久呢，他就立刻在后台删除了我的文章。我是一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很少发，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嫌弃平台，当时真的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就把他惹了。他应该怎么办？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啊，这就是有点之间这个信息不对称、 嗯、 啊。我觉得还是你个性的问题，就是个性中间，既然你写作， 嗯， 写作就是要跟别人交流的，写作就是用文字去表达传情达意嘛。 嗯， 所以呢，发朋友圈是你肯定要发的，你每次就是不如把朋友圈当做自己一个磨刀的方式。 嗯， 这其一。其二的话呢，跟对方的，他是对方呢希望你转发嘛，然后甚至加一点评论嘛。成人之美，时时提醒一下自己。所以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值得你纠结。我觉得呢，这个世界都是明白人让着糊涂人，所以主动的跟那个人去交流， 嗯， 去消除一下误解。啊，别让他发酵。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胖胖爽，他说感觉职场套路好深呐、啊，不懂得套路就活不下去了吗？ 没有了、 嗯， 你也可以用一杯水面对这一辈子的复杂呀， 嗯、 可以，对吧？保持，只不过在往前走的中间，是你二十多岁都是靠你的努力嘛， 嗯， 但是你一旦开始到三十，到管理层，你就开始靠实力了。 嗯、 什么叫做实力呢？你的人文深度，你的人格成熟度，你的人情练达度都一一浮现。 嗯， 所以说话这件事情到你管理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嗯， 下属靠腿，领导靠嘴，否则下属会怎么听你的呢？ 嗯， 所以早一些开始训练，嗯， 这是一件好事情。 对，这个不是套路的问题， 嗯、 这是开始打磨自己未来性的问题。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职场潜台词，就是如果老板夸赞你说，比如说石头。那你的这个人能力很突出，他是在一个所有的同事都在场的环境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接招，怎么去理解？ 嗯，这个是老板的管理技巧， 嗯， 叫当面叫子，背后叫亲， 嗯， 对吧？那说明一定是你是小伙伴， 嗯， 你的级别还不够高，于是呢他是叫当众做表扬的。 嗯， 如果是 对啊，批评那就是他是不要再当众伤你自尊。 所以他这个突出，我们的如果他换成是你的这个工作能力很强啊，我觉得我能第一时间接受到这个信息。他说这个突出，就很多人会对这个突出，因为之前我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问了身边一些人，说一个人夸你职场，就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和另外一句话，职场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的能力很突出，你觉得是一层意思吗？他们居然都不认为是一层意思，难道是我又蠢了吗？ 不是，能力很强是指你现在能力跟过去比，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天赋秉异吧，但是你很突出就代表着比较级，跟别人有比较，所以像如果老板这么说的时候，但是其他周边同事会有被比较的感觉的时候，你务必开始要去落下来，就是实际上，我能对您的夸奖表示一点谨慎的反对吗？哇，你觉得好高级啊，对吧？ 老板被套路了。 没有，然后呢，我呢，这其实我走到今天都是全是伙伴，您看得见是这样，我在前台做出一点小小的成果，但实际上背后有着巨大的伙伴的支持跟帮助，所以没有他们根本没有我的这些表现。 对，所以 再次感谢老板。 所以就是最怕的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老板给了一颗枣的时候，很多人就尝到这个甜头了，就飘飘然了， 对， 完全落不下自己了， 对， 所以就是最后可能就是顾及不了不到这个周围伙伴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许你就是在职场当中被其他的伙伴人家不愿意带你玩了，慢慢的被孤立了， 是，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信老子的一句话，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不管是你的老板让你取得了成就，还是你自己本身成果让你取得成就感，你可能都必须对自己有一个审慎的态度。 对， 你认同吗？ 对， 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些年成长了？ 你永远都是对，把那个，就我不掩盖对你的好感哈，因为在做按本色做人这件事儿，按角色做事儿这件事儿，你做得很好，对啊， 谢谢。 只有还要少一个，但是 好了，但是部分我们留在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估计是没机会了。 但是呢，按特色定位这件事儿，你做得不好。 哦， 对吧？ 那我愿意听。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职场有高招啊，是所以这个高招姐，你得该把这个部分打透，对吧？那么每三个月就把我们一起来去讨论的这些小小的高招啊，小精尖、快准巧的匕首方案啊，整理出来，对吧？名字叫我有高招，我叫高丽，对吧？给大家有帮助， 就是 要整理出来 干货，做一个就是集中的一个推送。 哎，对，它值得反复看。然后呢，他甚至跟人吐槽啊，甚至跟人怼啊，他都会有的小小的套路，对吧？ 对策， 对， 对，谢谢石头。所以最后我请石头来是给我支招的，一个新平台、新节目、新角色，我也是需要一个高人来帮我做一些点拨。当然今天石头给我们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是很肺腑、很真诚。但是这不是结语，因为还有问题。石头，我想如果说作为一个领导说，作为公司的骨干。咱们来听听石头有什么建议。就这个骨干这两个字根本不是建议，而是骨干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很格外的扎耳朵。 为什么扎耳朵呢？ 但是你要知道，在一群人当中，他说你作为公司的骨干，就是明明我觉得自己很平平啊，或者说我确实取得了一点成就，我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你可以私底下说我骨干吧，那怎么夸我都无所谓，这样的场合会不会让自己觉得很被动很不舒服呢？ 不会，实际上，你要有两个思考哈，一个是本位思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然后呢，所谓情商是换位思考，站在对方角度想事儿。不过，更高手是还有一叫上位思考的。就是你站在老板的俯瞰一下，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实际上，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哈，他在搭建起来的时候就需要叫四梁八柱。他是要搭结构的，有脚手架的，才能让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所以骨干的部分就是你是柱子之一嘛。那是认同的啊，你就把它当做是老板的，他不会对一个前台说你是公司的主干。他不会这么说的。所以你就挺好的，接受就好了。 所以 珍惜， 所以你公司也有前台，我知道。 对啊， 那姑娘也许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哎，不， 石头终于被我套路了。 我们的精兵简政哈、因为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中间，一专多能。所以他既会是前台，他也是行政经理，他还要管好多的事情。所以他不会是只是有空来听这个。不会的。我们这个也很好，我们并不是不值得听的。 这一拳打得好狠。石头，你今天是第一次来，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来了。我特别感谢石头啊，今天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真诚的一个梳理。因为为什么请石头来做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职招顾问？首先呢，他是从一个职场打拼的新人，到了一家很大的这个业内被认可的公司里面摸爬滚打了几年之后，自己呢又放下所有的骄傲，放下所有的资本，然后另起炉灶，自己做了一个新型的创业公司，然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我为什么觉得很难得在哪儿？因为从我认识石头，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了之后，到现在我每次去他公司，那些面孔都依然是熟悉的面孔。 啊、哦，你是说离职率比较低是吧？ 对，我觉得太难得了 啊。 就是这个对于一家尤其是你起步阶段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年轻的公司来说真的很难得。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在这个我们说商业领域当中它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姿态或者说方法之外，像刚才石头给我们支的这些所谓职场的潜台词，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插一个小片哈，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很多有些伙伴在这儿战斗了很久，然后大家都有感情的粘度，不是我言说的多好啊，我也在用沟通的方式，只不过用沟通的方式我是不说而说。 什么叫不说而说呢？ 举例，对吧？你的生日是由行政部门管理的，但是你的新生日是务必行政人员会记录告诉我的，所以新生日就是高丽入职那天。 哦， 对吧？好，那天的话呢，全家福利就会，我就会发红包，然后感谢你，我们一同走过了4周年。很多人会忘了自己的入职，对吧？就是他自己不会忘，别人都会忘了。但是他会记得说，我是1月6号进来的，我是1月24号进来的。那这个石头会手写一个卡，然后我们共同走过2年、3年。你知道，就是每一年那红包得加100吧？我前两天是加了7年的，对吧？700。问题是我是一个小包，个人一个是全家福利，大家抢。我就那年我的这个钱不够了，这种哇流水一样的。对，就这个新生日是我们智力方的一个记忆点 啊、 就是你需要把那个对那个伙伴的感激刻在心里，这是 CEO 要做的。 所以 这也是沟通吧，这也是说话吧。 对，就所以你刚才把这个总结为叫什么？说话而不说还是什么？ 对，就是不说而说 啊，不说而说啊，这又是一个金句，就是我妈讲话一咕噜一咕噜几句又出来了。所以石头，你还记得我们是哪天认识的吗？ 哎呀，你没记住。 所以那个手机的密码我也记得，那红包我会自己发。 我只记得是说呢，然后你很抱怨，对吧？你在中国之声和经济之声都向全国人民都说过，对吧？杨石头这家伙，对吧？他最吝啬到跟我一块见个面都只请我吃驴肉火烧， 对 吧？连句正经的饭都不吃。 对，所以他其实记得自己的伙伴。那这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我就一直把这个事儿拎得很近。我宁可多喝凉水，我要维持我们的这种宽容的态度。 下次你来，我一定还准备更两个 给 你准备，对，两个火烧， 加点精肉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既然叫职场有高招，我们要在现场呢，把我们这期节目的潜台词你听懂了没有，做一个梳理。石头，你现在如果让你回溯一下我们这期节目，你有没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给大家做一个干货的放送 啊？我觉得这个说话这本来这期讲的说话，其实它已经扩延到沟通了，扩延到最后说不说也能说话了啊。那我觉得呢，就是首先说话这件事儿的话，它更多的在职场前端前期的时候是以行为为主要表现的，是以你写听说看这些为组合的，然后呢尽量保持精准，至于技巧和套路这些部分哈，我相信随着你的成熟度的提高，一步一步自然会花开。照高丽有句名言，他说什么呢？说天没亮不过是太阳在路上。 哎呀，谢谢，这其实是我写词儿的一个朋友写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受用。天还没有亮，是因为太阳在路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心怀一个美好，然后去努力的打拼。那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首先就是第一点，像刚才石头说的，坦诚相见，拒绝不懂装懂。就是没听明白，就像刚才那个写作的朋友，你就要主动的去沟通，您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一点就是说话之前等三秒。就是给 第一个是你其实要表达的是坦诚嘛，坦诚是直达心头最短的路，对吧？第二是说话之前等三秒，明白。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没事儿少烦领导，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沟通之后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再去跟他做一个细节的沟通，但是一般情况要自己把这个事情拿下。你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吧？ 不是，是这样，当老板问你的时候，高丽这事儿怎么样了，实际上他已经在浅浅的问责了，他是有不安全感，所以你不要等他来问你，早请示晚汇报哈，或者你用书面的方式，用浏览的方式让他放心踏实就行了。 还有就是树大招风，切记树大招风，就是刚才石头说的，适当的时候要照顾一些周围小伙伴的情绪。 这你的树大招风这个词儿就 不对， 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精神。 必须树得大， 天晴了雨停了，感觉自个儿又行了，我就是牛，黑洞般自信，怎么了？ 天还没有亮，太阳在路上。我也有金 钱欺负我。但是只不过呢，对，点亮自个儿的灯，别吹掉别人的蜡。就是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就行了。但是黑洞般自信还是要有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君子之交，这是在职场当中一个和同事之间的距离的一个问题啊。淡如水。 也不一定淡如水，但是 也可以。 你搞得好是《水浒传》，搞不好就是《上海滩》。搞得好你是《小时代》，搞不好就是这个是《甄嬛传》，对吧？所以这个保持好一个长线经营的度。 所以其实时代在更迭，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也可以在不断的变化，也不用非得教条死理儿。其实现在现时代的这个背景之下，君子之交其实也可以甘若醴。就也可以像甜酒一样，大家没事儿熟络熟了，对吧？ 对。 好，最后一点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我们特别想说的，心存敬畏。这点很重要，也不管怎么样，这一点一定可以助你走得更长久。 对， 是吧？ 对，因为资深人员就到了不说而说的高手地步。 石头，你还愿意再来吗？ 来。我觉得今天都没说过瘾。一定要支持我啊，我一定要来给大家一块儿打磨你这块石头。 谢谢石头，也谢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